不要他恋爱人不心酸，让家将白鹤地忠心耿耿立下了汗马之功，我记在心间恨三军下战将兢兢战兢，在王文扎营寒带飞龙山将我烧杀，黎民遭难杨家将为国为民是道边关，我本是先朝大国的老百姓，绝不叫大好河山遭受摧残，不认你的父亲再叛绝鬼，我也要表一表报国今天，走一道老君山，我把路言明。宣怀上有战报，知道龙堂，富贵要心死呀。 小小的血骨是平凡，看见 孙海军，我说西夏英勇难抵挡，偏偏不信那我的良言，事到如今可怎么办？贵阳的母子难为 好家伙，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难不连天，啪啦啦卷起这日月，风溜溜溜战马四转，可是是刀枪碰在了一起，光滚滚战马踏地尘烟，杀气腾腾咱们女将陪肝胆，杀了个这山岗地裂海水弹， 听众朋友，应贵荣先生带来的这段西河古书的长篇书目《杨门女将》到这里呢就全部请您欣赏完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作品。

虽然全来到了站台上，从兜里掏出一个信贴儿，见候车室有个电信局的服务处，那值夜班的姑娘是小陈儿，见窗户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儿啊，可别看大娘不识字儿啊，对这样的字样她还挺熟悉儿。冯大娘一直来到了小窗口，同志啊，俺是从济南来的，到了长春我来探亲儿，我是头一回出远门，摸不着个道啊，我就带着一个小信瓶儿，大娘我来麻烦你，请你帮俺找着俺的闺女儿。小陈儿面带笑，他把大娘迎进门，他接过信封一看，当时愣了神儿。大娘啊，我看您这地址咋有点不对劲儿，这上边写的是新疆乌鲁木齐，可您怎么到了长春儿啊？冯大娘一听啊，心里头凉了半截儿。嗨，新疆工作的那个是俺的儿，这个老头子弄个信封他到处乱塞，是搁东西没搁准儿，也怪我马马虎虎，我带错了信贴儿。你说这可多误事儿，大老远的我算白来这一回儿。小陈说，大娘您别着急，您先稳住神儿，已经都来到了闺女的家门口，娘俩都快见面了，可您还着什么急儿？您谈谈闺女家的情况，我帮您找找，这个事儿没问题儿。大娘说，好好好，你这个姑娘啊可真是个热心人儿。我的姑爷他姓赵，他叫啥名字，嘿，我咋就没理会儿。我的姑娘今年26岁，她的名字叫桂枝儿。小陈一听他直泄气儿，大娘出的是道难题儿，找人的事儿我不知办了那多少起儿，这种情况还是第一回儿。大娘您再说说您的姑爷他做什么工作，他们单位在哪儿？哦，他呀，他是个大夫，找他看病的没有大人，可全都是小孩儿啊。哦，对了，到明天是我的外孙子一周岁，那个孩子的小名叫胖墩儿。小陈一听，他当时心里还有了点底儿，这条线索还有点门儿。大娘，您别着急，先坐在这儿等一会儿。说着话，他回身拨动了电话机儿啊。喂，您是儿童医院吗？您那儿有个赵大夫吗？啊，有啊。哎呀，太好了，大娘找到了。 哎呦，大娘一听这个高兴啊，你看这闺女真会办事儿，这么会儿的功夫她就给找到了。喂，您是赵大夫吗？我是车站电信局服务处，您的爱人叫桂珍，您还有个小孩对吗？啊，对呀，太好了，您的岳母来找您来了。对方一听就不对劲儿了，同志，我岳母刚还在家呢，她这么会儿上车站干什么去了？她说明天是她外孙子一周岁，她是特地从济南赶来看望你们的。对方一听更不对了，同志，我倒是有个小孩，可是他已经都上初中了。哦，那可能是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小陈他问遍了省医院市医院，军医大学一二三院，这电话他足足的挂了有三个小时，差不多的医院他全都问遍，结果都抱歉的回答说没有这么个人。冯大娘坐在了一旁，她一个劲儿的擦汗，焦急的她两只手哎直搓她的衣裳襟儿。小陈他宁愿自己麻烦千遍，他也绝不让大娘为难半分。这时候夜幕渐退，东方雨小，隐约约忽听得远处那工厂鸣了起笛儿。猛想起这工厂里也都有职工医院，我何不把每个工厂全都问一会儿。猛听到桌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小陈他拿起了话筒，他急忙打了话音儿，您是刚才接电话的赵大夫，有什么事儿啊？ 哎，同志啊，刚才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 我忽想起在省机械厂有个儿科大夫叫赵广文，他在我们这儿实习过，我好像记得他爱人的名字叫桂枝，我想把这个情况告诉你，可是你的电话总占着线，我打了半天也没门。我已经给省机械厂里挂了电话了，你说多巧，结果一问正对题儿，现在广文夫妇已经去了车站，你就别着急了，赶快的转告那位大娘，你叫她放宽心儿。小陈说，哎呀，太好了，我替那位大娘谢谢你了。 哎，不不不，还是谢谢你嘛，学习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精神。 他们俩在电话里边互感谢，在一旁啊，大娘听得直愣神儿。这时候广文夫妇到了车站，怀里还抱着他们的儿子小胖墩儿。桂珍说，娘您好啊。 大娘说，哎呀，我找到你们可真不容易，来快让阿姨看看这小子又白又胖，多么爱人。 桂珍说，娘您出门咋不带着那封信呢？ 嗨，带了，带错了，多亏了人家管电话的这个闺女儿。 大 娘一家喜相会，可竟忘了在电话里边还有个人，那个赵大夫拿着听筒，他是越听越有趣儿，就好像在那广播里边听了一篇那报道新闻儿。大娘一家高兴乐得合不上嘴儿，小陈他站在了一旁笑嘻嘻的，心里头觉着那么甜丝丝儿。广文说，小陈同志，谢谢你呀、啊、为我们的事儿让你操心又劳神。小陈说，不，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大娘说，好闺女，这全靠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得好，咱贫下中农出远门，五湖四海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赵玉明先生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歌颂型的单弦作品《五湖四海有亲人》。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另一位咱们北京的前辈曲艺名家曹宝禄先生，为我们带来两段插曲儿《正反风雨归舟》。 这是 风雨归舟。下面再唱一段反风雨归舟，就是疾风凑至。小弟歇就在桥边里，手指着驴他道说，驴打前世解了我这一身，你可只因我扭向关桥风可酒 一段单弦两段插曲儿，开心茶馆周六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